成交。哦，也许你呀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。我不

信我也能承受，闭上眼不再留恋，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。别说

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。